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经文的第四行，此庄严故，于诸众生不起恼害。这下面慈悲喜舍，这是说的四无量心啊，讲这个十善业道落实在慈悲喜舍之中。于诸众生不起恼害，这一条在现前的社会非常重要啊。近代这一个世纪，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将注意力了集中在追求财富，把圣贤的教育疏忽了，尤其是最近的半个世纪可以说呢，对接受圣贤教诲的意愿都丧失掉了，所以才遭致到现前社会动乱，人心没有依归，世界不太平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还不能够醒悟过来，还不知道回头，那么古老预言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可能就真的要应验了，这是很悲哀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不仅仅是讲啊要挽救世界的劫运，最低限度要知道救自己要救你的家庭。如果你要想到怎样挽救自己，怎样挽救你的家运，若不回归到古圣先贤的教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在现在这个世间，实在讲啊，只有少数人觉悟了，少数人啊回头了但是少数人的觉醒敌不过大众的工业那有没有效果呢？效果不能说没有 不但是宗教里面承认人是有来世的，我们现在看到西方有不少的刊物书籍也在探讨灵界的讯息，西方人这几年来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也希望能够突破这个科学的限制，探究一些超科学的存在。我们听到了，这是一个喜讯。人如果多明了，还有来世，今生修善，纵然有不幸的共业，我们受了灾难了，可是他有来世啊，来世必定比这一生生活环境要美要善。那么由此可知，行善是决定有价值的，行善首先要有个善心。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这是个善心呐。什么是善心呢？慈悲喜舍是善心。人能够以十善业修慈悲喜舍，必定升天。必得天福啊！过去我们曾经听到有人说，说天上天福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也就是天上虽然好，还不是尽善尽美。这个地球呢，现在这个状况啊，发展下去不能住啊。有很多人想找个安全地方啊，来躲避灾难。我老实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真正安全、幸福、美满而没有缺陷的地方呢，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听过不少人说，现在连鬼神都向往极乐世界。这一次我们有几个同学到中国去受戒回来，也听到这个传说。我听他们回来告诉我，鬼神附身。说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现在也在听经，也在念佛，还求受皈依。 这个事情能不能相信呢？能相信，因为我们在此地亲眼见到的。我们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附在居士林一个同修杜美玄的身上啊，也要求皈依，也要求听经啊，所以这是可以相信的啊。这个鬼神离开身体之后问他有没有感觉，他完全不知道啊，他只感觉的很累啊，头很昏啊，说了一个多钟点的话他一句都不晓得啊，跟杜美玄这个情形一样啊。啊，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亲耳所闻呢，这不是假的。这个在佛法里面呢，三转法轮呢，叫做正转呢，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决定不是虚妄，决定有来生，决定有后世，我们为什么不做好人呢？啊，种善因得善果啊，这个身体生死啊，这个是无所谓的。不值得挂在心上啊！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懂得拓开心量，包容一切啊！这个拓开心量实际上每一个众生心量都是包虚空法界，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那么大的心量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小呢？这个因素啊，就是无始界以来迷失了自己啊！啊，在佛法的术语说迷失了自信啊，自信就是自己，就是自己啊，自己的本性呐。这样升起妄想分别执着。执着越来越严重，所以把心量啊变得这么小，跟别人相处格格不入啊，这样才造成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这么形成的，本来没有六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本来是一真法界啊，六道不是真的，不但六道不是真的，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啊。今天搞成这个样子怪谁呢？全怪自己啊！因为这个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够影响你啊，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佛菩萨慈悲也 他是过来人，他看到我们迷惑颠倒，造作恶业，在这里受苦报，以无尽的怜悯心唤醒我们，这是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了，唤醒我们，我们听了之后要觉悟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为什么天天在学习，我们依旧是不觉悟，依旧不能回头，原因在哪里？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什么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所结成的就是自私自利。你把自私自利一分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是妄想分别执着的总集合，变成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要不解冻，要不能化解，佛菩萨再慈悲也没有办法把你唤醒。你天天听佛讲经说法，听49年，你也不会回头，你也不会觉悟。道理在此地。可是佛说，一切众生一定有回头觉悟的一天，但那一天是哪一天就难说了，也许在无量劫又无量劫之后啊。六道里面地狱魔鬼畜生佛都讲了，那个时劫之长都是天文数字，受尽这些苦头，也许你会觉悟，会回头了。觉悟的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为我们实现了。身心世界万缘放下，这是真正觉悟。你还有丝毫放不下，你没有觉悟啊。彻底放下了，放下之后必定如诸佛菩萨一样，以大慈悲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永无休止的教化众生啊。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一句话大家都熟知。可是有一些人对这句话理解的不够透彻，还产生疑惑。既然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佛菩萨为什么舍弃我？为什么不度我？啊，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来。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现在还没有得度，你为什么成佛？这是错解了。你今天听到佛这个名号，见到佛的形象，佛就没有舍弃你。啊，你自己不能得度，原因在哪里？你不听话，你没有能依教奉行。啊，无论是大乘是小乘，是显教是密教，宗门教下，佛都是教我们修十善业道。十善业这是共同课程，基本的课程，你做到了没有？啊，杀生、偷盗、淫欲，你有没有放下？啊，这些东西，业障啊，这些东西生死轮回的根本呢？那你不肯放下，那有什么法子呢？佛不是没有教你，教给你了。啊，妄语、念舌、恶口、绮语，这是制造人与人的冲突。啊，人与人的不和，所有一切人为的灾害是从这里来的。你能够把它放下，天灾人祸就没有了。啊，贪嗔痴大家都晓得三毒烦恼，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是从这三个生出来的，这三个叫根本烦恼啊。佛真的教我们了，佛没有舍弃我们，啊，是我们自己舍弃自己，啊，不是佛舍弃我们。放下舍我业，就是十善业。并不是放下舍我业，另外有个十善业，没有。放下舍我就是十善，就是善心啊。这个善心落实在生活里面，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佛法。啊，佛法不离生活。啊，世尊在这个经文里头讲得好。啊，这个经文不长。为什么呢？便利于初学。啊，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啊，佛陀的教诲一定要牢牢记住。 要依教奉行，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慈悲就是无条件的爱心，我们爱自己，用爱自己同样的爱心爱护一切众生。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慈心呐。施善落实到慈心呢，于诸众生不起恼害，绝对不会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不仅是不伤害众生，绝对不会起一个念头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真正能做到，经典里面所说的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弥勒菩萨所表现的，特别是在中国这布袋和尚表现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是慈，慈的实质内容就是十善业，没有十善业，那个慈是假装的，不是真的。由此可知，这个佛法里所讲的许许多多的纲目，每一条纲目的实质内容都是十善业道，立十善业道就没有佛法可言，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认真努力断食恶修十善。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里。